好，欢迎我睇 channel。本来咧系应该新闻部分，但系因为睇一定会爆钟嘅，所以分开嚟录。 顺便扔少少嘢啦。喺我个人心目中啊，先系我个人心目中唔关杰特事噶呢样。即系我当呢嚿嘢系on line game 5.5噶啦。即系不过大部分都系我自己讲啦。 嗱，依间嘢其实咧都怕唔需要我特别去讲噶啦。 你先讲发生咗咩？你先讲咩事先啦、啊？ 就系、是、 玻璃质失流 game， 而且仲要喺中国营运。 冇咁开头定啦。首先就讲前先。 总之呢个玻璃渣岩上事件啦，就咁叫啦。 十一月三号就系、是、暴雪自己开嘅暴雪嘉年华Bitcoin 咁咧。就教佢呢，通常呢个发咩嘉年华会嘅有发表噶嘛，而家大啲嘢啊，好啦，之前一路传紧，一路放紧风话会有大作公布，咁大家嘅期待就系、是、会唔会 Diablo 4咧，或者 Diablo 2 remake， 因为 Diablo 3都过咁耐咯，而 Switch 版都出埋咯，咁差唔多应该都系有啲消息话俾佢知。好啦，咁大家 可能系其他，亦可能系其他品牌嘅正宗续作，大家点啊？ 咩 StarCraft 3？ 即系因为讲紧大家都 Diablo 都出咗三，都出咗咁耐啦。咁星海系咪都系时候？就咁大家都谂啊，系咪都系时候？差唔多应该系，应该系时候要出啦啩。咁既然佢话大作公布咁啊，即系点话佢事前有啲咁啊，点样放风出嚟？即系咧，我系直情系 feel 到咧，啲九廿八事件重临咁嘅 feel， 咁嘅 feel 啊！ 系啊，佢 有少少唔同。九廿八咧就佢提油救火嘅能力就比较强咗少少。咁呢边咧其实就点讲？ 都系仲大镬过啊！ 我觉得系 关家姐大灾难嗰只级数嚟噶，即系 我觉得我觉得都系冇个九廿八咁大镬。不过继续讲落去啦。 咁咧，佢之前而家有啲其他 game 发表，咁好啦，而家讲其他 game， 大家期待就系你。最后压轴嘅梗系大作噶，即系 One More Thing 嗰啲幅度，你摆最后嘅一定系好啊！佢宣布就系、是、Diablo Immortal 系咪读错啊？唔识读啊 ？Immortal 啊？ 我即系我听就不论，我一路都听到 Immortal 永生，中文有中文译做暗黑破坏神，永生不朽。咁重点咁咧，重点就系一呢只 game 咧系手机游戏， 唯一重点啊！唔好意思，我咧系 二系同网页合作嘅，跟住咧。一宣布咗之后咧，全场静晒，之后一 系鸦雀无声， 系真系就你佢个，即系通常有啲情况之下，你宣布嘅系拍烂手掌嘅，即系就算啲即系， 就算唔系拍烂手掌，一般嚟讲，你公布嗰套作品，礼貌上都要拍下手噶，都要拍下手。 因为你睇嗱条片咧，其实大家可以好容易揾到嘅，因为发表一出咗之后，系全场静晒，系唔知咩反应嗰只，跟住问问题，好啦，跟住咧问问题咧。佢都可以揀過曬噶啦， 係嘛？唔係問題事啊，不過有現場觀眾問嘅，咁就其中一個人喺嗰個四色廚定咩啊？應該係四色廚 something like that 啦，外國啲。 唔係佢有個問題嘅，等佢問一個提嘅問題就問咗就係、是、點解你係手點解你會出手遊版？跟住出普利薩咁而家手而家全世界最多人有手遊啊？ 呢啲 手遊咩？ 你話呢啲都好老例嘅問題，你 話呢個説話其實係就係乜？你冇手遊咩？聽嚟好似好笑話，但係。喺嗰情況之下，啲笑話係好認真嘅。 啊，即係總之就係佢呢件事，唔係當下之後咧，喺四億 H， 我姑且當係四億 H 啫。我見個格式應該係咁，就上面有人話我而家喺現場，因為佢有現場發問，因為有事先篩選，亦都有現場發問嘅。咁現場發問嗰度表現佢話我有現場發問，有咩問題要問？咁有人就佢。呢、这个唔系愚人召唤笑话，呢、这个唔系迟咗到嘅愚人召唤笑话。 跟住全场即刻爆嘣一爆爆， 然后好可爱地咧，先讲嗰条提出话有乜嘢要问嗰条友仔，最后冇拣到佢，咁就冇啦。但系好巧合地同步，亦都有一个有条光头佬，红色三连光头佬。我谂而家大家会见到佢，好容易会见到佢嘅身影嘅。你讲翻呢件事嗰阵时，阿健，如果你唔知条友系乜嘢，我而家要话翻你听，点解佢会出现？佢就系一条红色衫嘅光头佬，就话直接同翻佢嘢。呢个唔系愚人召唤笑啊！佢真系问翻呢个嘢，喺现场当场落桥咪，然后全场拍烂手。系当然啦，场外都系拍烂手啦。 好啦，跟住 我谂呢个真系呢个事真系只配俾个咁嘅反应嚟嘅，真系嗱，同九一八事件最大唔同嘅地方就系呢度，因为同九一八事件最相似嘅地方咧，亦都就讲呢件事，消息一公布，台下边系静到好似死咗咁样， 大家唔知俾咩反应啊！ 其实我都问一下，其实有冇人唔知咩叫九一八事件咧？其实 呢个 Idol Master 嘅公关公关会 ，Idol 二嘅发布打发布佢叫打汉字写打上一个叫做点讲啊 会议啦，叫做 总之系 TGS 即系 fans 会议啦。 因为呢件事咧，我当日我喺会场，但我唔知道又发生咁大件事，我仲喺度写稿，跟住我 friend， 跟住我 简单讲下啦，就系基本上又系暴跳杀激嬲激嬲咗会 系啦，因为嗰次 大家有期待嘅时间咧，就同你讲 佢相似度， 你 讲 有个你 讲似嘅， 因为前边就放消息出嚟，令到大家好期待。 系啦， 咁咧呢个就 I M A 嗰边就因为佢二大家知会出现。咁而呢边其实大家唔知会出现，但系大家知会出现，但系唔知会咁样出发，即系 阉割咗嘅好多嘢都系， 唔系阉割， 呢 个 好简单嘅，因为当年我哋讲， 其一系 NPC 化女角，第二就系多咗三个男角，唔知点解，龙 宫小丁变咗 NPC， 多咗男角，总选举模总选举竞赛嘅模式，呢、这个取消对战，其实几件事加埋一齐， 佢、 因为佢一路一口气公布出嚟嘅嘛，大家系台下边系死咗咁，不过就日本人比较有礼貌少少，都叫做 喺呢拍两下手， 叫做只不过系一个死咗嘅眼神咁样，系啦， 我当时我喺度做阿声稿，跟住突然间我心唔知系好似系福田同我讲定边个嗰阵，喂大镬啊！大镬啊！好似打超面濑咗嘢，我买咩嘢啊？唔知啊，总之我嗰边时间突然间发生咗嘢，我知道。 系啦，咁啊，呢个 即系啱啱嗰日就9月18号。 Diablo 呢单嘢，我觉得完全 系撞到正9月18号系啊。 咁啊，可以同呢个918系相提并论嘅事嚟嘅。当然，唯一唔可以相提并论嘅事咧，就系呢个炸锅系全球级嘅。你知玻璃炸喺全球有几咁多 fans？ 嗱，记住。嗱，喺你话喺偶像大师嗰个event 度，佢里面亦都可能有啲人唔系偶像大师嘅 fans， 纯粹叫做咁我得闲冇嘢做，只系我声优咁上去睇下，有但系 BizCon 系暴雪嘅 fans， 大家认为去咗嗰下啲 fans 就咩？你唔好系好离谱，佢都俾掌声你嗰只嚟噶啦，但系去咗一个就咩？你死忠 fans 最发烧嘅都。 哦，我覺得 撈大嘴 呢 樣嘢大鑊啊！ 唔止呢樣嘢，死忠 fans 梗係 O 嘴啦，全世界都 O 嘴有好多。仲要係玻璃仔有幾多人玩緊？個品牌幾有價值幾咁強？老實講，呢嚿嘢直接地令到正常嚟講新品 由玻璃渣表真係變咗玻璃渣咯。 新品牌公布嘅情況下，通常因為暴雪董事嘅係通常咧股價都會上揚嘅。大家都知咩事啦吓，因为咁佢个乜问题就系呢嚿嘢系全世界都睇住嘅品牌嚟，个影响力老实讲 ，IMA 多极咪百零万，即系老实讲百零万真系俾多咗你噶啦。 就话都系限于亚洲最多俾你。 亚洲区外国都有，总之就系一个其实以全球嘅为做单位嚟讲系一个小众嚟嘅，但系玻璃渣嘅 game 唔好意思，你冇玩过听过啦吓，系咪先？即系当然 IMA 可能你冇玩过都听过，不过就相个程度系不可同日而语嘅程度。个炸锅程度都系不可同日而语，而最大镬嘅系佢系合作对象。我谂你揾大陆嘅合作对象已经够大镬噶啦， 即系揾网易。 大陆最最最最差嘅个，老实讲，腾讯冇咁大镬。对我嚟，我眼中啊，腾讯真系冇咁大镬，唔系为咗呢件事而讲得夸张，系真系腾讯都冇咁大镬。因为腾讯点讲啊？喺经营游戏方面，其实唔系真系好差嘅，系间公司对我嚟讲系恶名昭彰咁解嘅啫，即系但系佢真系做手，但系网易系讲紧咧，佢做 game 咧，嗰啲手势咧就真系，即系好简单。第一，我再提一次，我次次都要边个先提出案例，呼吸都要货金，就佢哋搞出嚟嘅，即系另外样嘢，即系佢搞出Shadow 唔识读影之师啦，总之就系佢哋 我 Shadow Wars 系啦。都系佢攞翻嚟，然后佢未出 game 就已经话我听佢会点样魔改只 game， 因为其实佢恶劣，其中一样就系会魔改只 game 变成重货金向，就呢个其中一个佢恶名昭彰嘅地方。正因为佢当然佢自己出嘅 game 都系重货金向嘅，咁但系你自己出嘅个 fucking care 啦，就咁就系讲紧个对象好恶名昭彰。当然对全球大部分玩家嚟讲，其实都唔识嘅，净系知佢系中国厂商嚟啫。我谂大部分全世界嘅玩家应该对最初都知呢样嘢嘅啫。咁另一个好有趣嘅地方就系、唔知大家知唔知啊？玻璃渣其实有三成股票，好似三成，唔系苏华咪呢个数。总之有一个不少而不过半嘅股票，其实系腾讯嘅。本来就已经好尴尬噶啦，因为 佢嘅佢嘅看板 game 就喺網易上面做代理，不過嗰陣時到傾代理的時候，騰訊未大幅收購佢嘅，因為佢之前好似唔記得邊間公司拎住嘅，佢為咗擺脱母公司咧，回購翻母公司嘅母公司上面嘅股票，令到佢獨立出嚟，咁大部分資金嚟自騰訊嘅，所以佢話大家都期，大家都估佢會唔會同騰訊有更加多合作？但係今次喂。我谂腾讯到底你块面摆喺边度咧？喂，之前就话前面倾好咗代理，冇啦，唔可能咁样就转 OK。咁你新座不变多揣测啦吓，因为腾讯我都唔系好想争腾讯嘅，喂，即系就 唔系即系咩啫？即系两害出其轻啫。 你出因为对嗰啲核心嘅玻璃渣 fans 嚟讲咧，我哋玻璃渣就系高大上，佢甚至不想承认腾讯系佢哋股东之一。即係呢個玻璃渣精神股東係唔想承認呢個騰訊呢個真實股東嘅，就係講緊我哋玻璃渣高大上嚇，點會同你啲咁嘅垃圾遊戲廠商淪為一度？然後而家同你講唔好意思，我哋同全世界最垃圾嘅手機遊戲廠商去合作，仲要係唔係點講啊？唔係跪地起，唔係話嘅嘢，即係亦都唔係逼梁為唱。唔好意思啊，你主動嘅呢次係你主動跳出嚟嘅。因為我嗰陣時講係據說啊，我唔係佢譬如佢係主動揾網易做合作嘅。雖然我都先唔講你點解唔係主動揾騰訊合作啊？呢 因為網易成日抄佢，因為網易成日抄第一部啲嘢。咁既然你抄咁多次咯， 抄 唔爭在啦。 因為佢出嚟嘅界面，大家都睇到，即係 一模一樣。换个皮嘅啫， 换好明显，一个大陆玩，大陆嘅游戏制作界，其实呢个换皮呢两粒字都我唔记得有冇讲过，我哋应该讲过嘅，不过在online 嘅都讲过，呢度冇讲过，咁我再睇下咩叫换皮，就系讲紧一只游戏，你基本上唔喐佢嘅架构，喺界面甚至讲紧佢位置都唔太喐佢，只系改少少美术元素，令佢变成另一只游戏，另一只主题嘅游戏，即系其实唔系好陌生嘅咋，我话你听。灰姑娘一開始嘅網頁遊戲就係換皮作，就已經係換皮作嚟噶啦。咁佢後屘又換咗呢個神機巴克莫特啊、戰國沙格嗰類嘢。咁我哋 CY 機其實都係咁樣起家嘅。就有時就真係冇咩好羞恥嘅。即係但係問題就係呢個玻璃渣嘅唔知大啲點話嘅大作同我講玩啲咁嘅嘢就當年講咁啊，你要明白灰姑娘冇錯，現在係一個好大嘅品牌。問題就係當年其實係點講啊？出嚟賺下錢嘅咋，冇諗過會變大噶。佢由細變就 變到嗰陣時，Indie Game 你話換皮，咁大家情有可原啦。咁你即係資源有限，但係依家你咁大間公司咁有名，你又即係可以動用咁多資金，點解會即係搞啲咁嘢出嚟咧？仲要 重點嗱，首先有一樣就係、是、第一，我哋唔係即係講就係以 fans 角度嚟講啊，即係一般嚟講出面講嘅，我所謂 fans 出面啲 fans 嘅立場就係唔係話唔俾你出手遊。唔系话唔俾出而家部手游，亦都唔系话唔俾你揾网易出手游。 其实有好多人系呢三样都系唔俾嘅。 但系我好啦，即系我退一百 退好多度啦， 退啦，退就跌落海啦。你将一只咁嘅嘢摆喺压轴度，即系大佬啊！但系喂，而家期待压轴就 Diablo 四，即系高级数就你将只手游做。 你唔 Warcraft 三咧，都同我讲啊 ，Diablo 二重制啊，或者系最少都系我哋沙。Diablo 3有啲咩大型更新嘅新資料，最低限度都呢個程度啦。 你唔係大佬，係一隻換俾換咗皮嘅手遊，又擺喺最壓軸喎。即係最啱就係舉例子就係任天堂同 CY Game 出手遊，佢唔會擺喺自己嘅Nintendo Direct裏面做最壓軸嗰個嚟噶嘛，大佬。 CY Game 可以做壓軸，任天堂係不可能嘅事。先講既然呢度同類黑歷史，我哋講到黑，講到換皮，講多啲少啲換皮黑歷史。啱啱講老任，好我就講老任。老任其實都玩過呢樣嘢，呢個美國呢個 Mario USA 夢工場 嚇， 最經典夢工場 就係、是、其實係一隻換皮作，咁相關黑歷史我以前好似我哋冇提過，咁啊 冇嘅，因為其實牽涉版權問題嘅，因為夢工場本身係一個節目嚟 嘅，幾個問題我講嘅幾嘢講曬啦嚇，簡單就係嗰根，其實佢出喺美國版嗰、那個叫咩 Mario USA 咧，其實嘅係。在美國叫二嘅，咁其實日本版個二咧就係完全另一回事嚟嘅。 機版嚟 嘅，佢其實係任天堂另一隻 game 嘅換皮作嚟嘅啫，淨係換咗美術貼圖之外，換咗 基本上一嘅強化版咯。佢本嘅二係 係啦，咁咁啊， 即係點樣孔明版、孔明陷阱版咯。 當然啦，老任當年做埋啲黑歷史咧，就其實都唔少嘅。不過呢單黑歷史三五不時有人攞出嚟提咁解嘅啫。咁啊 OK 啦，咁但係。 佢哋唔會攞嚟放壓軸噶嘛。即係呢樣都係個問題。OK， 但當然係好多人嘅好多點話 fans 又好精神股東又好，正常即係覺得間公司係佢有份㗎啦嗰類嘅都係講緊。喂，大佬呢個 online game 呢啲嘢咧，就真係太即係已經係佢哋已經係唔可以接受噶啦。你仲要用一個哇，真係最差，我好難再想象佢有啲更加差嘅狀況。然後後屘仲要爆咗咧，就係原來當時係發問的嘅環節啦，就係除咗現場觀眾嘅發問之外，全部都係安排好的， 仲會一定係。 唔係，佢話安排好並唔係話我睇到一大扎有人事先發問問題，然後去抽出嚟，而係佢自己妹做妹嚟嘅，自己人嚟嘅，嗰啲係妹嚟嘅，即係佢講我哋嘅，咁當然亦都好正常。 你唔好俾人捉到得㗎啦，其實 因為你做，因為如果你唔係做妹，你點會知道呢個消息，然後針對此而發問呢？ 預咗，唔係呢樣嘢，我唔係問。是會就會場都篩選啦，會又唔通你提出問題？因為頭先問出同楊志思話，嗰條友啱咩？佢喺草面一最新 V 一講過話，其實當初坤佢有佢問唔係呢個問題，係要即時換問題嘅。因為佢一定唔係預咗嘅，咁你講真就係唔通你亂咁噏啲嘢，佢俾要講咩？呢樣嘢就係、 是、我講嘅 會嘅，一定 係。但係唔係重點唔係呢樣就係喺佢條片喺 YouTube 放出嚟 ，dislike 嗰、那個dislike 嗰個數字係400,000，都唔係重點而係。突然间唔止10,000，即系就话所有闹暴雪嘅所有嘅嘢全部铲晒。 啊，即系呢个仲要做呢个中国式河蟹。老实讲，你身为一间我都唔讲你高大上嘅公司啦，身为一间正常的公司，做埋啲咁嘅戆居嘢啦，系真系土屌嘅。虽然我要再重申一次，嗱，先讲我系冇入去揿 dislike 嘅，因为我要再重申一次喺 YouTube 嘅演算法入边 ，like 同 dislike 嘅效果系一。无一样，完全冇任何分别。你入去赞，当更加唔好话你就去赞佢定弹佢，系更加系冇任何分别。因为唔可能去估你到底系赞紧佢定弹佢。因为 YouTube 只会在乎到底呢个游戏系咪热门。 棘数 系啦，你每一个 dislike 其实都系帮紧佢推送呢段片出去嘅。咁所以点解我就系呢度入边提，但系我系冇揿入去帮佢 kick 威，冇帮佢，因为我净系睇嘅系外边转播。 你最麻烦就咩咧？喺特美个外国咧，又系一次取闹战就系、是，当然啦，一通人一定闹嘅，有啲人护航啦。好啦，你会护航，啲人越嬲，结果就情况越嚟越大镬。 唔系，咁你咁个情况，即系点样啊？你旧嘢，你肯定啲人会咩嘅，会 buy 嘅。咁 OK 啊，即係五護航咯。但問題係呢件嘢出嚟，即係你以為你會巴，但係全世界都反應面嗰陣時，咁你點樣去救都冇用咯。我覺得係。 即係老實講，我就由粉變黑咗好耐㗎啦。老實講， 唔係呢個都唔緊要，都唔係問題，一實有嘅。因為問題係即係依家全世界可以激嬲到全世界可以一齊去 成件事。我覺得佢個態度係即係唯一就係好可玩。未需要貼地啊，唔可以叫可取嘅。未需要貼地嘅地方就係冇知因為點解我由粉變黑嗰一下，點解咧就係、是、Are you thankful？ 難道你不感到感激嗎？呢句嘢真係我真係覺得只能唔會話我徹底俾佢激嬲到。 我想加留呢樣。 佢頭先開頭講嘅笑話即係話，咁全世界最多人有手機啊嘛，佢出手遊噶啦，你冇手遊咩？冇手機咩？即係嗰啲説話。是好激烈在那种情况就火上加油 的。是风凉话的。 是好风凉，但是最少最低最低最低限度都未有 Are you thankful 那么大镬的。 我就是不喜欢玩手游才期待你的游戏而已嘛。 是不是他说的就是其实他那些忙本。因为我说的就是你发迹扬名立万在电脑上。而大家期待的就是你如果你在手游上你自己原生开采一只大家可能没有那么激烈。是啊，但你揾一格，你揾間外國廠，而好明顯地，你知道 間廠個 你唔係喂，我當鬼佬唔知啦，我當鬼佬唔知道啲往績啦。 你玻璃渣唔可能唔知噶喎。 唔係就係，我都係外國啲 fans 唔知就係，啲 fans 覺得就係、是、你揾間唔知咩地方嘅廠嚟， 出咗出嚟， 係唔係唔知咩地方？如果你揾間台灣廠，揾間 智障科技啊， 揾間法國廠，揾間德國廠啊，德國好少話啦，揾間瑞典廠係都瑞典係好噶啦嚇。你揾個印度廠都冇咁大鑊。真係淨係揾，就係揾，就係揾。 喺中國，喺一間中國嘅廠 都唔揾。 亞洲臭名遠播嘅，基本上。 因為近年嘅情況下，大陸個即係個臭朵，大家都臭曬，大家都知㗎啦。你早兩三年，唔使多兩三年就足夠㗎啦。個朵都冇咁臭㗎。真係好認真嘅，因為大家未熟啊嘛，未熟悉佢啫咁 樣。因為其實，但係其實應該咁講就係、是。 波始终你话 Biabo 好虽然话跟住佢哋三代又差又咁样话执到似翻人样，但系大家期待就系你呢个系你公司嘅商品叫做咩代表品牌咁就系、是，大家期待咧你系要其实喺电脑度出只。即大家就咩啊？就系、是、你发你出啦，你出你只讲咗部机，你咗咗部机之后，我换电脑噶啦。 作为一个重度手游玩家，其实我唔系 fucking care 佢到底出唔出落手机度、 啊， 甚至佢出落手机度，如果免费我都唔介意。 乌死会嗨嘅、 啊，即我都话咗变咗黑好耐噶啦。即系毕竟系 D L 嘅叫做咩正统片，佢咁样讲噶，我佢讲我讲噶咋，佢唔系话我呢个系尝试，呢个系外传。即系如果你补呢啲飞咧，可能都冇咁嬲噶。即系总之。 即系点样讲你搞到好似自己重头作咁样咯，成 件事。 作为一个手游玩家，其实我唔系好好介意佢出喺手游上面。但系如果你话我听，一早我已经知道呢个系一个换皮作嘅话，就唔好意思啦。就系我连兴趣都冇啦。 同埋依喺呢个年代，喺网络年代， 香我觉得系 你冇你冇可能你冇呃到人噶。嗰阵时啲人一睇一嘈一比冇呢啲嘢，大家睇住就哇你咁啊！ 即系资料一出当日当晚，我就已经见到嗰扎啊，对比号出嚟，系好似有两三只已经出两三日捉晒出嚟。首先因为个界面其实好经典嘅，另一方面讲，其实个界面咧就点讲啊？呢个大家好多人试唔出嚟，最适用于手机游戏玩呢类动呢类咁啊，即时战略类或者系动作类嘅，即系俯视式嘅动作类啊。嘅遊戲最點講啊，算係比較好嘅套置，因為配置嚟嘅。如果唔係嘅話，其實點講啊？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睇下啲有啲點講啊，手機 game 呢類遊戲幾咁昂居笨柒嘅界面，大家都見過唔少。咁呢個可能係試五法之後，目前大家試到出嚟最好的界面嚟嘅。咁有人有相似唔出奇，但係好明顯成隻 game 都係換皮嘅，即係唔係講緊似咁簡單啊？佢真係換皮。 你冇去度過，即係照搬照抄。 呢啲其實應該去。如果呢个游戏佢唔摆 Bitcoin 最后落，你开头第一只，纯粹就咩？我哋同我咧就想再翻，我同中国嘅网易公司合作开发咁啊，依系我外传游戏咩咩咩咁样得。 如果呢样嘢，我个反应就会只系 fuck you Konami 咁多咁多嘅啫，最多 系唔系因为咁样，但系关键你将佢 pay hand 咗，纯粹叫做咩？因为老谂住拿手嘅就系、是。当佢有可能会濑嘢嘅时候咧，佢就会话咩啊？嗱，佢唔系呢日唔系 Game Boy 续集嚟噶，呢个唔系呢部唔系 VU 嘅续集嚟。 我正想提就 系好拿手噶，佢闻佢老音就老音呢个公关佢好拿手就系佢闻到佢 feel 到 fans 系会有可能接受佢即刻俾， 唔系 feel 到系预估到呢个系， 就可能唔接受啊，就已经 定系科目式嘅科目式嘅。 因为 NDS 当初嘅发布就已经讲紧我哋尝试进行一个新尝试。而且佢冇講呢個係 Game Boy 嘅正統續作。我先講 VB， 即係呢個 Virtual Boy， 當年係話係 Game Boy 嘅正統續作嚟嘅，佢賴過嘢噶，所以後屘冇賴嘢咯。咁我唔知玻璃渣到底係唔識喺歷史上吸收翻嚟， 我 覺得係識吸收翻分啊。 呢個成日有人講有，即係我聽有啲講人真係會唔會就係嗰句咩？當你間公司過咗最即係重新間當麻痹精。我话老细点啊，老细英明啊，咁濑嘢噶啦。不过依就唔知系咪啦，依纯粹断估啫。 调翻转讲，喺玻璃渣嘅，但翻喺玻璃渣嘅立场嚟讲，其实佢出手够嘅手游，其实系无可厚非嘅事。 正常添，喺年代。 但系佢咁样摆法就， 啊、先 但 系 你问， 即系点样讲啊？好似弃咗本家去 因为以玻璃渣嘅财政报表嚟讲咧，近几年实在又未到惨不忍睹。 因为佢招斗阵特工系仲 OK 嘅。 即系点讲啊？你唔可即係 overall 佢講緊係點講啊？曾經彈過一彈，但係後勁不力，即係點講啊？冇預期中咁重返榮耀 ，OK， 我唔中意，我特登攞呢句嘢。佢冇預期中重返榮耀，但係嘅點講啊？而令到佢業績其實係不斷慢慢地衰減，又未真係大好緊要。但係呢個講緊㗎，佢唔揾啲嘢夠忙嘅話咧，就真係會撲街嘅。 哇！咁呢個啱嘅，即係手機呢個方向係正確嘅。 所以佢諗手機遊戲。嘅方向其實係正確嘅，而佢發布會裏邊嗰句好輕佻嗰句，其實都係正確嘅。我老實講，佢選擇全世界，因為 PC 嘅佔有率 越嚟越低， 唔係個覆蓋率啦， 係越 係唔係係冇低過，係手遊係咪係電話嘅覆蓋率高咗？ 唔係係 全世界擁有電腦的人數比例是不斷下降， 是比例啫，唔係佢本身 繼續有用電腦的人依然玩電腦，但係用手機的人未必玩電腦。 越多人是直接不會有電腦，我可能我哋聽眾比較少啦，屋企已經有些人是根本就冇屋企就冇電腦，一部手機冇電腦。 成日有啲新聞講啦，話而家後生仔完全唔識用電腦嘛，用手機嘛， 一部手機搞掂乜用？做乜用電腦咁 Q 笨重咧？即係有好多嘢，總之就係 PC 嘅本身嘅覆蓋率就不斷下降。咁當然 PC game 嘅潛在客户梗係更加越來越少。佢一個萎縮緊嘅長嘅市場。咁佢嗱，妖魔佢就勁啲，佢就振興翻 PC 市場。咁我諗 Diablo 玻璃渣未有咁強力嘅回天 ，Microsoft 都做唔到啦 ，Intel 都做唔到啦，係咪？即係。但係咁嘅情況，咁調翻轉咯。咁我揾個掘個新嘅資金來源，揾個新嘅市場。咁佢哋最將個眼光投落去我諗都係一個試水温嘅嘢嚟嘅啫。佢抌落去，然後投落手機度，我覺得兩者都好正確嘅。其實淨係指呢一方面嘅投入， 公關手段就咩咯？即 係唔係公關手段？佢嘅策略係正確嘅，問題就係 唔係都係公關手段㗎啦。我覺得係即係呢個真係直接。即系呢件嘢，大家我觉得系预咗嘅，但问题系即系你系呢个咁重锤嘅位置去掟呢嚿嘅咁嘢出嚟。 我觉得情况似乜嘢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其实咧，法拉利有45万一部嘅法拉利，就港币啊，讲紧唔系美金啊，港币45万一部法拉利，不可思议。即系讲紧系法拉利现在你督翻去睇啦，唔过百万你系买唔到嘅。正如果我冇搞错，我对车唔系好熟。總之，法拉利第一次係咩啦？即係講緊當初佢曾經換個 CEO 出嚟，就係、是我哋要試下搞平民化路線、通俗化路線，就將個法拉利擁到鬼死咁低。佢話銷量係高咗，但係利潤低咗，然後個 CEO 俾人炒咗，即係因為佢連高端即係嗰啲幾百萬上千萬嘅法拉利嘅市場萎縮咗。點解？就係同呢個情況一模一樣。我哋法拉利高大上，你40几万卖一部出嚟，吓、啊、嗰部40几万叫法拉利，我400几万一部法拉利，啊、通常最贵嗰啲反而唔出声啊，佢哋系静静啲，又话最嘈嗰啲咧系嗰啲百零 中间嗰啲， 卖中间，因为 啱啱买到，跟住好， 又唔系啱啱买到，系啱啱买到再上少少，即系真系400万左右啦，卖300-400万买部法拉利，嗰啲人嘈得最紧要。正啊！喂，我400几万买部法拉利，你同我讲，同啲300几万，咪同啲40几万嘅同一样都系揸法拉利。即系我顏面何存啊！而家嘅情況一樣，我哋玻璃渣 fans 死忠 fans 高大上 PC 硬核玩家，你而家同我講出手機 game， 我邊有同啲我之前一路睇唔起嘅手機 game 玩家？啊，先講我係手機 game 玩家，不過我而家陳述緊嗰啲玩家嘅咁睇法啫，唔關我事噶。先講，但唔係戴頭盔，因為我其實喺呢句嘢入邊係俾人鬧緊嗰個，即係我同嗰啲玩家黐埋黐埋一齊，你都黐線噶。 同埋呢樣嘢最麻煩就係，其實我更大鑊就係，如果由頭我講咧就係，其實依嘅一好多方法，例如話，你將 payhand 咗，純粹甚至唔應該擺落去，你純粹唔應該擺喺啲發表會度嘅，你擺你話，你純粹唔講一件事照做，冇人出聲，跟住好啦，跟住就係、是，你如果你冇，如果你唔 等佢發，即係發酵，即係紅咗紅。 如果你唔喺 Bitcoin 嘅開幕發表會度講翻呢單嘢。根本唔會有呢件事發生， 我一早講公關問題咯， 唔會發展到咁嘅程度，一定都 有人嘈，但係 嘈就依然會，因為嘈有兩種嘅，一種係良性嘅嘈，一種係惡性嘅嘈。良性嘅嘈係講緊，喂，咁一開始你出手遊實有衝擊，無論佢用任何形式發布，一定會有衝擊嘅。問題就係、是，如果你到時你往後你可以端出一個似模似樣嘅手機嘅，唔使好勁嘅，似模似樣就已經足夠。 唔係有翻逆營銷，有 咁就會有一扎黃警察出嚟。OK， 大家唔知咩黃警察就有一扎真香走出嚟㗎啦。我就算死路邊我都唔會食你一道嘢，跟住就真香。嗰個主要 F 啦，大家網上邊邊傳都好㗎。就係嗰樣嘢。大家 fans 就會討厭睇政治咁樣去玩噶啦，因為玻璃渣出嘅 game 啊嘛，即係反正佢又唔會冇手機嘅，就係、 是、 咁簡單。 問題就係你大陸，即係講緊頭先都係你將佢擺喺壓軸嘅，你壓軸係咁嘅嘢。 即係呢啲講 TPO 嘅啫。係 啊， 即係你時間 出嚟嗰句咯。頭先講咗係策略冇錯。 嗱，好啦，跟住過咗幾日啦，將要官方發表策YouTube 產 YouTube 產 dislike 產拍鬧 pose， 跟住咧發咗開始破唔到火就最話，其實我仲開發緊 Diablo 嘅，不過又未宣布得太遲啦而家。 成為一隻所謂宣佈，同埋係人都知道就係咩？只要你話開發緊嘢，又唔係個噏嘅啫嘛。只要你想兩句打發我 救火啫， 救火。 你想咁樣去救到？即係老實講，時間點？如果佢呢一句， 即係嗰句人係會死嘅。 啊， 咁样啫嘛， 系痛系人被杀就会死，你想讲，即系 唔系系人会死， 就会死，即系 OK。我冇讲几时啊，你吹我涨 啊。痛啊，因为讲紧如果佢呢个消息 exact 嚟嘅消息喺喺个发布会前，喺呢个手机游戏出嘅前后，即系非常接近嘅时间点去再讲咧，其实相对嚟讲，所以就点 样？我就已撇咗啲啊， 因为个情况就可以视为其实应该策略上应该放前边嘅，点解咧？好简单啫。即係變成就係我出正統續作，同時出個外傳，出外傳手遊試下水温乜乜七七，等大家相對就會基於啱啱講個市場考慮乜乜七七佢業績乜乜七嗰類嘢，去點講啊？叫做原諒接受呢個咁嘅安排。咁到咗最後事後，邊個先係外傳呢？咁事後嘅事，事後 嘅事。最 後 嘅事。不過當然啦，佢講一大堆嘢之前就係、是。你堅持要將嘢擺喺發表會壓軸，發表會入面唔好壓軸啊，係擺發表會。即係頭先我講 C Y Gap 任天堂同 C Y 合作嗰只嘢，任天堂唔會講噶嘛。 因為 嗰陣就係、是、對任天堂嚟講好清楚就係、是、呢、這個 game 係 C Y 嘅 game， 我只要純粹賣，幫佢度下度啲橋，幫佢 sell 下，幫佢度下用 sell 下題材素材咁樣。我唔會真係喂大佬件嘢多子唔好關嘢事。 我有一個不可比性嘅就係 C Y game 同網易喎。你咪搞錯咗啲乜嘢嘢先？ 唔係一樣就買一 樣，都係啦。呢、這個 就 C Y 基本你放入呢堂都要咁咁謹慎啊！ 咪係咯，咪就係講緊就係講正乜回事？ 唔好話，如果 C Y 基開 D 一鋪，我覺得真係 你同 C Y 基合作都要咁謹慎。你同網嘅合作，你真係小心翼翼報嘅形式啦嘛。即係我當你有因為什麼不可告人嘅原因咧，一定要同佢合作啦。 叫做 即係當然啦。老實講，佢同九一八事件，我覺得最呢後邊公關相對最大分別，都始終就係佢冇提後救火。佢只係採取一個非常典型，但係不合處又唔係冷處理，但係不合時宜嘅方法，刪除反對聲音。喺現代嘅現今呢個世代，呢個動作本身就已經係有少少提下救火嘅意味。當然佢未去到，因為我再提一次，即係咧佢九一八事件點解會咁大鑊，佢燒得咁緊要咧，係因為嗰陣時Namco提下救火，真係提下救火。佢做出嚟各種嘅提下嘅方法，即係升優盾啊，走出嚟話喂如何那樣，即係佢一開始仲未意識到個事情嚴重。其實玻璃渣已經意識到個事情好嚴重，但係佢用咗一個最傳統嘅美國公司會做嘅手法，刪post， 結果仲加大災難。 結果就普通地引發大災難啦。我覺得未算係最絕嗰種， 因為已經係好夠災難性嘅呢件事已經係， 再絕啲都有，我老實講，佢自己都做過啦。Are you thankful？ 我都係講過呢個樣，我講一世啊！即係任何再只要再提到玻璃渣呢樣嘢，我一定會再提一次。呢句嘢實在太絕啦。雖然佢係一個，佢係其實一封電子郵件嘅回覆信件入面，講俾我嗰日講少少啊。呢句嘢邊度走出嚟嘅咧？就係、是、當初《Diablo 三》嘅改版，其中一次改版削弱咗某我唔記得武器定係應該係，所以做咗總之有啲 left 咗啦嚇，咁佢就走出嚟投訴佢話，咁跟住個回憶就係、是、正常咧，因為我哋正常因為官方文件就應該係收到，我哋收到嘅意見，我哋會持續改善嘅，但係唔知嗰條客服總監唔知黐咩筋啦，就係話我哋原本咧想 left 呢樣同呢樣嘅，即係我哋而家今次冇，我哋但係我哋最後都冇 left 到你啊，係咪好感激咧 ？Are you thankful？呢 exactly 就係呢個嘢， 漏屌！ 哇，真係個漏屌程度簡直係突破天際，所以今次咧喺本社比嚟講，已經係算係小事。 你應該咁講，唔係話唔俾你屌客，因為Apple 都試過屌客嘅，但係你唔係用啲咁輕佻嘅講法屌客嘅，大佬，你呢啲應該做咩？你而家串咗客，你就唔係你清緊導演嘅鬧客仲好， 地點用得好，你就係一間你點講啊？有性格 公司。 如果你試下用陳浩陽用得啫，你就純粹係間漏屌嘅公司。咁而家 呢間公司，唉， 氣粗係咯。 所以玻璃渣嘅下限，今次公關下限係冇出現嘅，但係其實嚴重程度肯定誇張好多，因為嗰陣時即係一個私人嘅電郵回覆被人公開咗，但係今次大鑊啦，全世界望住嘅，所有有可能玩你隻 game 嘅，係所有潛在客户都望過。 系连我基本上我对波伊扎就只系玩过，都系玩过《Game 魔兽世界》同埋《Diablo 三》，都听到俾人洗版嘅。 哇！如果连我哋呢咁外行、外门中外门都俾人洗版，咁你佢真系会咁波扎 face？ 因为我识几个波扎 face， 你所有潜在客户都听过呢单嘢噶啦，你真系心 啦。我知几个波扎 face 上晒头闹到反晒艇噶。 我最熟嗰个波扎 face 即系我细佬，冇任何声气， 已经死咗啦， 费事。 哀莫大深，你什么叫眼神已经死掉了？ 真系 已经系完全死掉了的样子，真系第几？ 唔值得我出，唔值得我闹啊！ 即系呢间公司已经唔再值得你爱啊！老实讲，系我呢句嘢。 唔系爱系闹 呢句嘢，我当年挨个 fan for， 我先讲到呢句嘢啦。咁当然佢后屘就其实都冇乜再咩，总之就系、是、就是这么回事啦。 嗱系最后咧，补充一下嘅。咁头前之前外录咧，就成日想讲埋 FF 十五个田嗰总监咧，就唔捞，咁就四个 DLC 有三个 cut 咗，咁咧依家嘢嗰个咩总监佢话唔捞就唔系关系纯私人问题，就唔系关即系 game 唔掂诸如此类，但系我因为我唔好熟依，我唔系 FF 十五代，咁 FF 有几只有几多个版本啊？我都系唔知道，有机会问下我日本专 嗰单嘢咧。老实讲，我讲两句啦吓，虽然就个比例完全不成比啦，讲两句，但系其实咧点讲啊個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啦 ，Square 嘅內部咧，其實人權鬥咧係好嚴重下嘅。其實我睇佢款應該係鬥到走人，然後最慘就係佢揸住嘅都幾嚴重，唔係幾核心下嘅嘢，佢走咗真係冇人接到手，結果就唯有就係取消。咁因為其實抌可能亦都可能係因為個抌落去嘅資源尚未太多，與其去揾人去執爛攤子。 不如收手， 不如暂时取消咗佢。咁日后我再需要出其他 DLC 嘅时候，揾第二个人重新企划个，可能会推到重来，会经济上合算啲，就写少就系、是、咁简单。其实就系权斗嘅问题嚟嘅啫。咁就其实冇乜太大值得讲嘅嘢，老实讲，因为日本公司权斗其实都几。非常見下， 最簡單就係 最經典就係 Capcom 嘅渡船鬥到天花地覆咯，鬥白金用出咗出嚟咯，鬥到 係啊，所以就呢啲嘢就你當花邊白鴿睇一睇就算啦。 咁同呢單冇比嘅，同 反正 FF fucking care 啦，老實講 FF 嘅 DLC all fucking care 啦嚇，就即係咁就 好啦。咁阿朱元會 care 咯， 係啦。咁本來想延伸好多嘢，變成咩？不過咁最後 仲唔會再 淨係講呢單嘢，我哋已經鬧 半個鐘。唔係，算短嘅啦， 算短嘅啦。但係 我聽過一個節目鬧咗幾集啊啦，我聽網台嗰啲啦，我專門鬧咗成個幾鐘鬧咗。 唔係松田嘅死，松田嘅錯，一切都係。 唔係我哋講緊鬧半個鐘，主要都係鬧玻璃渣啫。因為呢間公司其實點講啊？佢仲上目前呢刻上值得鬧，但係我老實講，即係我唔止係 out fan 嗰單嘢嘅。老實講，佢自從俾騰訊入咗股之後咧，睇個款咧，佢嘅行為嗰啲 kick 卡嘢咧。真係已經完全變曬㗎啦！ 咩紅化？ 同埋呢個 黑化， 紅化，即係我哋染紅咗，我哋又係頭先。 玻璃渣其實有兩邊工作室，南北工作室啊嘛，但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其實喺我喜愛嗰一團嗰啲，因為 Diablo 二啊，即係坐一路都講緊 Diablo 二，我唔記得南定北啦，已經唔記得咗啦，唔好意思。其中一邊嘅就嗰陣其實走曬㗎啦。喺嗰一段時間之後，我已經覺得間公司唔係變咗。是根本就是那些人已经不存在了，既然那些人不存在，那间公司的文化卡当然会不同了，因为不同人嘛，所以他已经不是我认识那个玻璃渣来的，我好几年前已经知道了，所以他现在扑街呢，我都是哦，就是一间我曾经即是他只是名字相同，即是里面的东西完全不是同 人，听完就算了， 所以听 完就算了，没 什么感想，即是我屌半个钟算是标准值来的了，已经是不算多不算少， 我不是屌他的公关而已，其实 因为很咒 住，结得屌他公关，我又屌他公司本身的， 因为其实我已经咒住来的了，因为我真的更离谱，即是更因为我始终就是我从来都不是这间公司 fans， 我只是以事论事，只是讲这件事而已，这是公关大灾难而已。 因为我自己说自己他是黑都不算是很好，只是黑得很紧要，要他生要他死的东西，只是不喜欢他而已。即系咁，其实都所以算系乜嘢啦，咁啊 好啦，咁大致就差唔多啦。咁依日应该都唔知道， 原本因为其实原本我想请埋好多啲大陆制作啊，嗰啲咁啊， 你就翻下次讲啦，不如 下次啦，因为其实你 因为原本我想闹多两嘢啦，望日嘅，不过就算啦， 开个下闹一集啊， 有机会我哋再 po 个真5.5啦，呢个唔算5.5咯，之前 5.25咯 啊。 即系咁啊，就到时有机会啊，有开支票啊，有机会真系，我真系想睇一睇。不过到底系最后会变咗五点六啊，定系会变一六咧？咁就另一回事啦。 好啦，咁今个一集就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希望我日本会更到新，如果日本更到新，再等一个礼拜啦。 我哋呢个屌得几，算系收咗力 嘅主持人。我算收噶啦，呢个灾难咁，我真系 真系 黐乸线，我真系，哎，我系去到人，我真系睇佢咋。唔系系嘛，大佬你追咁嘅嘢摆喺最后啊，总 系就系 O Q。 唔系，即系我讲咧就系，你最后举个例子就系，你食呢个西餐，好似有期待，又最后嗰杯茶，吓呢种茶包唔系系嘛，嗰只嚟嘅大佬。 即系咁啊，咁啊就我哋你节操少咗上人啦，每日有力。 记得， 冇乜要讲嘅消息啊。 系啦，好，我哋下次再有嘢，再有大单嘢，我哋再讲过啦。 好，拜拜。